光明顶。 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昨日就大家讲了一阵奥斯卡金像奖，就轻松一下啦。咁啊，轻松完我哋都要面对现实㗎啦。咁啊，今日有关于武汉肺炎，係啊，我係鍾意讲武汉肺炎嘅。因为呢呢、这个世界有西班牙流感，係咪，有香港脚， 有日本脑炎。 有日本脑炎，咁点解唔可以系武汉肺炎呢？啊，所以呢我哋会节目呢係坚持係用武汉肺炎呢四个字嚟去讲而家新嘅肺炎嘅病，即係个病名啊。咁呢就讲返今日嘅情况啦。咁首先我哋要讲啲啊括住好消息。阿冯志正，你报道一下国家俾我哋嘅好消息系咩？ 咁啊，其实今日咧，我哋见到即系中国嗰个感染病毒嗰、那个确诊数字咧，其实就系少咗嘅，比起上几日。咁啊，其实系好消息嚟啦，治疗人数又多咗啦，死亡人数咧嗰、那个死亡嘅升幅咧，亦都系单日嚟讲咧系比之前咧系低嘅。 哦，你信嘅？ 系啦，咁呢件事梗系好事嚟噶啦， okay， 即系从个 信住先啦。 系，咁但系咧， 点解会低咗咧？ 是啊，但信完之后呢，不过一阵呢我就发觉原来琴日呢又已经有人翻查返呢个武汉市嘅即係防疫嘅时候呢有个新嘅政策措施出咗嚟。咁呢个新嘅政策措施呢其实就係台湾嗰边开始公布嘅。佢就话咗俾大家听呢，原来今时今日我哋所谓嗰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案，即係早几日喺政府中央政府出嗰个呢，佢就话啦，我哋唔再系呢分呢个叫做即係被定为呢、这个即係確診同埋咧呢個就係 疑似 疑似咁呢兩個咁樣嘅分類， 即係以前就疑似同埋確診分開兩類嘅。 係啦，咁今時今日咧，因為發覺哎呀好多人確咗診咧，但係佢冇病徵嘅，又唔知佢係咪確唔確診。其實如果你用 DNA 嗰個測試試紙去做咧，一定係確咗診嘅嚇。但係佢就話，但係咁樣分咧就驚大家好似唔係咁清晰，咁啊分三類，一種咧就叫做確診，但係佢有病徵嘅，所以就叫確診；一種咧就疑似。第三種呢就叫做陽性檢測，就係佢喺個 DNA 個測試入面佢係有呢隻病毒，但係佢冇任何病徵嘅。咁所以你發覺啦，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尤其是喺呢個2月7號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方案第四版呢、這個咁樣嘅政府文件出咗之後呢，我哋以後喺新聞紙上面見到確診呢隻字呢，其實就係將以前確診嗰個定義拆做兩絕，冇疫症冇病徵嗰啲呢叫做陽性檢測，唔屬於確診個案。真正確診個案嗰啲就係你有咳啊，有發燒啊，你仲要係有陽性檢測啊，咁嗰啲先叫確診。所以本身我以為今日好消息嚟㗎，點解呢幾日呢嗰個所謂嘅提升嗰、那個 acceleration 嗰、那個進升率呢好似越嚟越少喎、啊、好似係咪個疫情開始減慢，我哋三月幾就可以復工，四月幾就解封，跟住五月幾就全國去恢復生產呢，發覺原來唔係好係喎。好似条数字有少少怪怪地。 我諗做个会计嗰啲朋友呢就好清楚啦。呢啲叫执靓盘数。 准备复市。 或者呢帮人上市 IPO 嗰啲会计师行啦律师行呢嗰啲朋友呢就好清楚啦。即係为咗上市呢点样去执靓盘数呢就可以上到市。咁所以而家即係简单讲啦，即係原本将确诊呢就将佢拆成两类。一类就当然是确诊啦，另外一类呢就是中了病毒有阳性反应，不过未发烧未有病征未死，那些呢就不拨入是确诊。啊，咁呢个我諗都可以记者朋友呢问一问袁国勇医生呢，呢啲即係医学界权威呢，即係咁样算唔算係出貓呢，或者算唔算係偷雞呢？ 喂，唔算，因为以前我哋叫做出貓呢就真係你冇呢个文件底下然后就任你寫个方法嘛。而家佢寫清楚喺个文件度其实係唔算出貓㗎。不过呢啲就真係叫做我哋所讲嘅政治公关 show 出实囉。你而家我哋全世界讲緊嘅確診呢都唔係呢个数字嘅时候，其实就即係相对地麻烦。 阿冯生，你知唔知其实已经呢官方呢盘数一路已经係執緊同埋做得好靚， 嗰個數字呢已經係低咗好多。點解呢？因為我從不同嘅消息來源啦，有啲係微博，有啲係微信，有啲係朋友喺東莞，咁啊有啲喺深圳，有啲係甚至喺醫院裏面做嘅消息傳返返嚟。佢話好多一啲出現咗發燒啦、咳嗽啦嘅病人呢，佢哋係得唔到檢測嘅機會。點解得唔到檢測呢？我曾經上個禮拜都講過㗎啦。就係首先你譬如阿馮生你唔舒服，你去想去武漢醫院啊，去入院係入唔到嘅。點解？首先你要確診，你唔確診我係唔收證。咁好啦，你點樣去確診呢？佢叫你去返你啲診所裏面呢去檢查。 嗯。 咁啊你攞到個確診呢，我哋就收證啦。咁啊好合理啊，聽落去。咁於是你咪去診所囉。咁診所就話俾你知，我哋唔做檢測㗎喎、醫院先做檢測喎。点解？因为其实我哋都冇嗰啲检测嘅盒子啊，啊，即系佢哋有一个盒嘅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又点翻去医院、啊。 嗯。 咁我喺一两个礼拜之前喺网络上面已经睇咗好多好多呢啲即系惨绝人寰嘅个案，真系讲惨绝人寰。因为你谂下喺咁冻嘅地方，已经交通唔方便，又周围病毒，喺医院同诊所之间来来回回咁去奔波。 嗯。 最后医院大发慈悲，俾几粒药你，跟住叫你翻屋企自我隔离。咁于是你翻屋企，当然惹埋全家啦，唔使讲啦。咁啊，跟住全家人咧就发烧喺屋企里边，得几粒药。咁啊，因为又冇交通工具啦，又要去医院排队攞药啦，咁啊中间又要转折啦，剩翻半条人命啦。咁最后一个唔觉意，就可能屋企里边有几位咧就已经支持唔住咧，就过身啦。 嗯。 好啦，呢件惨剧发生咗之后，过咗身咁点咧？就据闻咧，就连丧礼都唔搞得嘅，喺咁嘅环境之下，于是咧就直接送去火化。火化完啦，咁啊冇办法啦，因为 死因写咩咧？ 嗱，冇错啦，终于讲到重点啦。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死咗，火化埋嘅人，咁我问一个简单嘅问题啫，逻辑嚟嘅。你认为官方会唔会算入去头先嗰几类确诊、疑似同埋阳性反应里边咧？算唔算入去？ 唔好话佢咪官方或者中国造假，哪怕你喺香港， 佢冇做假， 因为佢真系冇做过个 test 啊嘛。 佢冇确诊过嗱、啊，因为佢系一个发烧嘅，佢系一个肺炎嘅，咁于是乎咧，佢喺从来冇确诊过，佢系阳性反应，而佢死咗之后已经火化咗啦，亦都冇进行验尸，亦都冇支援啦，相信咁。这个 case 啊，呢个死咗嘅人啊，就绝对唔系头先我讲嘅确诊啦、疑似啦，同埋阳性反应里面三个，即系叫 catalogs， 即系三个类别里面嘅其中一个。咁呢个已经系喺成件叫武汉肺炎嘅死亡确诊疑似个案里面咧，系抹走咗噶啦呢啲人。 同埋今日咧，如果你大家睇新闻咧，因为而家香港咧喺武汉系滞留咗大概唔喺武汉，喺成个湖北省咧，大概滞留咗2000多香港人喺度。即系有香港人咧，就真系特别麻烦啲。佢哋会自己拍啦，同埋自拍完之后，将自己嘅心路历程咧，去 send 翻俾香港嘅一啲啊电视台。咁其中一个嚟自有线电视嘅访问，就见到啊，应该未必系有线电视啦，但系佢有个访问咧，就见到咧，就系佢系话，喂佢。见到自己个女都系有少少感冒迹象，佢而家咧就住咗喺佢朋友个屋企嗰度，但系佢都觉得有少少发烧，但系佢哋冇谂住去睇医生，因为佢同佢个女同佢屋企人咧都担心，其实医院嘅病菌比较多。其实喺今时今日咁嘅情况底下，佢哋都如果系确诊数字嘅话，或者佢真系一个确诊人数嘅话咧，其实佢未直至到好严重嗰一刻入到医院咧，其实我哋潜在喺呢个湖北省入边有几多嘅人数咧，其实你系唔知嘅。所以如果好似大家好似我咁样日日啊，我哋好鍾意睇邦港出声嗰啲 Facebook 呢，去睇住啲确诊数字呢，近排好开心㗎。原来喺2月5号呢，新增嘅确诊个案呢大概有3000多宗，即係呢份文件出现之前3325宗确诊数字。但係去到琴日呢， 去到今日朝頭早咧，其實就得翻2000多宗到，2100多宗。你發覺突然間唔見咗1000宗數字。如果我哋仲見到邦港出聲出嗰啲圖咧，仲係慢慢咧一個上升趨勢，就開始慢慢回落添。好似3、4月就會成個疫情消失，聽起上嚟好好，但係發覺原來背後咧就係、是、成個數字遊戲咧，就已經喺3月7日咧就已經同大家脱曬㗎啦。 咁有當然有陰謀論啦、豬心論嘅人推測啦，就係話為咗嗰個經濟，因為農曆新年啊，我唔講春節啦。農曆新年咧過後嘅假期已經一再咧延長，咁好多工廠咧雖然係唔夠人，但係如果再唔復工咧，就會影響曬成個咧嗰個經濟嘅活動，進而影響曬成個中國嘅即係經濟發展。咁於是乎咧就。如果唔做靚盤數，你就說服唔到人呢就復工嘅。咁而復工之後呢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大陸嘅工廠好多人㗎嘛，一個工廠即係富士康啲上萬㗎嘛，一般嗰啲幾千閒閒地㗎嘛。咁呢度呢都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呢，係會爆發一個傳染。咁呢個情況呢，即係你諗下喺農曆新年之後，所有人而家開始復工，翻翻去佢哋嘅崗位裏面，竟然個數字係下降嘅。咁 個上升率下降咗。 我成日話光明頂用常識同邏輯去推論嘅啫。咁你覺得有冇可能同埋合唔合理呢？ 係啦。所以你見到其實而家成班呢，其實大家已經開始呢，我哋進入咗另一個模。今日路透社呢就已經有個內部消息傳咗出嚟啦，即係路透社傳呢中國政府呢就係、是、去指令俾唔同嘅省市喺救災嘅時候呢，呢個係習大大自己傳嘅，就話喂可唔可以喺救災嘅時候亦都唔好過分大力影響到嗰個經濟成果。今日呢個路透社出咗消息，其實同頭先我哋講嗰個論調同埋頭先嗰個方向呢係一模一樣。睇嚟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抗疫已經抗疫咗成個月啦，我哋係時候呢就做靚條數，就準備返工啦。咁亦都另外多謝返網友啦，頭先講話原來抌個嗰、那個好壞嘅香港人抌咗條片出嚟嗰個呢，原來唔係抌咗去有線電視，抌咗去鏗鏘集。咁所以如果大家上網都可以搵到嘅。 好，廣告返嚟我哋繼續傾。咁啊，冯志正唔止你报好消息嘅，你报嗰个好消息就系而家嗰个确诊嘅大陆嘅确诊案例咧系下降紧啊嘛。 系啊， 咁呢个梗系好消息啦，系嘛？如果你信嘅话，咁我都有好消息报道、哦。咁我好消息咧系来自呢个中央电视台嘅新闻，就2月10日嘅，佢话咧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咧就报道，即系报告，截至2月9日。武汉就排查咗3371个社区村，安户就排查咗421万多人。咩叫排查呢？我谂意思即系调查啦。咁于是咧就嗰个排查嘅百分比咧达到99%左右。 99% 喎，好劲喎。 系啦，咁当然仲有啲报道嘅，即系嗰啲我唔讲嗰啲数字嘅，即系简单讲咧，呢位市委书记咧，佢就话咧，等于99% 嘅武汉人咧，都已经佢哋去排查过，即系调查过啦。咁有啲确诊就入咗院，咁啊有啲入咗院治疗，哇，好似即系一片乐观咁样。咁咧。這個報道在微博上面呢是傳得很多的，我很多朋友都在這裡即是傳緊。咁結果呢就很多人就話啦，好，即是佢有啲人回應就話，咦好幸運喎、哦、難道只有我是剩下的 1.4%， 我難道活在另外一個武漢？你呢，如果你也是，告訴大家真實的武漢。於是有條 link 俾你撳入去你留言嘅。哇，咁原來呢我發現呢裏面有成千上百嘅留言呢，由佢哋個名、年齡、病情、症狀，由幾多號開始發病，中間經歷咗咩痛苦，奔波去唔到醫院，照唔到 CT， 跟住留埋實名聯絡電話，佢哋而家喺屋企裏面受隔離。一家大小全部發燒染病，入唔到醫院，唔止一個，好多個。咁另外嗰啲就話收唔到電話，我又係嗰 1.4%， 難道我係生活喺另外一個武漢啊咁樣。咁你見到即係好似 官方講嘅一個好美麗嘅數字同埋場景同埋現實，呢啲武漢人喺微博上面喺度呼喚或者係講述自己嘅真實情況咧，好似活喺一個平行時空咁樣。 唔係呢啲嘢咧，其實我哋啲寫字嘅工作者咧經常做嘅。老細問你交稿交咗稿未？你每一次都答佢：我交咗，我寫咗九成九稿噶啦，我仲係爭我1% 嘅啫。我寫埋嗰1% 咧，我就交俾你。真實情況嘅咪就係同你講，我淨係寫咗1% 嘅啫。我通宵嗰陣，我趕埋嗰99% 俾你咯。頭先你個數字一出嚟啊，已經係見到一個得意嘅現象啦。佢話武漢市政府佢話排查咗400多萬人咧，就已經係排查咗99% 係嘛？ 400多萬佢就話排查咗400多萬户啊， 400多萬户啊，系啦，400多萬户。 因為武漢嘅官方人口差唔多1000萬噶嘛， 1108萬人口。 系啊， 你同我講話400多萬户，你可以一個月之內排查曬，即係我當你一户，你真係揾到即係兩個人喺入邊啦。咁啊，咁啊還好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淨係諗緊喂1100萬人口，你淨係攞嚟做試紙啊？你都要用1100。 你400多萬户啊嘛，我同你除條數啊，病發我當你大話當3個禮拜20日啦。 係啊。 咁你即係話你一日裏面係排查咗幾多 即係 二萬户二十萬户囉。 嗯。 係咪 你邊有20萬户嘅人口衝出去啊去搵20萬嘅個案，你每個鐘頭排查幾多，你要出幾多人手。其實你倒推返出嚟，你就知道其實一個1000多萬人口嘅城市呢，你話你要排查咗 99%， 除非佢係集中營喺晒一個 cam 入面然後一齊跑圈，即係好似以前呢奧斯威辛集中營嗰個做法嘅啫。如果唔係呢，你真係冇可能可以做到1000多萬人嘅一個排查嘅。咁所以個數字聽起上嚟其實唔使講都知係一啲唔係咁正確嘅消息嚟㗎啦。 咁你見到啦，依種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中國現象，即係當係有一個叫國家意志或者係一種國家嘅任務要完成嘅時候，即係例如你要恢復生產同埋要令到個經濟活動咧如常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依啲官方嘅無論數字啦、報告啦或者係報導啦，都係喺度咧營造緊一個咁嘅氣氛或者現象，話俾你知而家即係即係嗰個風暴就嚟過去㗎啦，我哋慢慢向好㗎啦。 即係我哋個高峰就已經過咗啦。即係如果你睇返鍾南山每一日都講個句子呢，就係我哋關鍵14日呢就喺之後嗰14日。跟住之後呢就高峰呢就喺14日之後就會過去。 即係每次都講14日。 係啦。咁但係其實你高峰過去呢件事呢亦都好 make sense 㗎。因為我哋頭先咪後都問咗個問題。喂，其實我哋而家個春節呢已經 extend 咗大概1至2個星期。如果加埋今時今日嘅即係封城啊、小區管理啊，我哋預計呢將整個經濟要向好或者變回一個正常的 production， 哪怕今天開始要全面復工，真的可以將整個生產變回正常這樣最少一個月，條數很容易計算，1除以12其實大概就是 0.08 幾，即如果我們今時今日中國不見了一個月的生產的話，其實我們沒有了 8% 的GDP。 但恢復生產都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交通運輸的問題。你都知道北上廣，即是北京、上海、廣州已經是封城了，深圳都是啦。 是。 那不要講武漢湖北一帶了。那我在網絡上面看過一些貨車司機的第一手的報道，他們說現在在個即係快速公路上面仲係通行嘅，但如果落到去國道，即係話呢唔係高速公路呢，就往往遇到好多關卡，呢啲關卡係地方性嘅關卡，即係例如佢唔俾你外省嘅貨車入去，或者係根本佢裏面嗰啲叫做休息站呢都唔招呼你嘅。咁其實好多呢啲貨車呢全國去走嘅，喺正常即係冇疫症嘅時候呢，佢哋嘅物資呀或者係原料呢就通過呢啲方式或者是一啲叫半製成品都係呢啲方式去運輸。咁而家基本上呢啲咁嘅運輸呢係半停頓。咁呢間工廠或者一個經濟其實點樣可以恢復呢？呢點係一個謎嚟嘅。 同埋今次疫情主要嘅最大嗰個傷害嗰個城市呢，其實就係喺中國入面最重要嗰啲輕工業城市，武漢啊、溫州等等。所以其實對於今時今日經濟嚟講，如果我哋再 extend 一個月呢，即係唔好話保唔保到六啦，今年去唔去到五呢都真係成問題嘅。 好，喺新聞之後我哋繼續。咁 咁呢，我就知道好多听众都继续关心啊陶生啦。咁我琴日都已经帮佢报咗平安，咁亦都解释咗呢，佢老人家呢就需要放下假㗎嘛，一年到尾係咪，咁趁呢个机会就休息下，咁所以大家呢就唔使太过担心或者操心嘅。好快呢陶生就会同我哋继续主持节目㗎啦。 係呀，个个都问大家即係才子系咪要唔使报，使唔使报平安啊，我今次帮大家报咗㗎啦已经。 係啦，咁我哋讲返头先我哋个话题啦。咁除咗我哋头先讲及关于武汉肺炎喺中国嘅统计数字，同埋喺武汉市里面啊个市委讲到个排查率系 99%， 咁啊令到人觉得有啲稀奇之外呢，我个人仲有一啲即疑问嘅。阿冯生，我就想问一下你有冇睇过一啲访问系有关于今次疫情医返好之后嘅人出嚟去感激国家或者多谢医护人员嘅一啲报道呢？我就喺媒体上面就唔多见。 係啊，我都 你有冇见过？ 我亦都同你諗嘅法一样啊，就係諗緊嗱，你话我哋呢啲啊即係黑记者黑媒体唔报就算啦。喂，我睇咗咁耐。 大公文会有冇？ 大公文会帮港出声，港人港地，之前就香港支报执咗啦，而家都起码叫做支报 2.0 啦，即係个 Facebook 执咗，唔好告我哋啊，即係个支报 2.0 嗰个 Facebook 嗰个版啦。喂，但都系冇讲过呢一啲咁样嘅即係新嗰啲嘅医好嘅病人，其实佢出嚟嘅现况系点样呢？佢身体情况点？你谂下 ，SARS 都系医好咗噶，好多病人。但系 SARS 病人医好咗之后，你发觉其实佢身体系非常多毛病嘅。佢嗰阵时系因为用特敏福用得好， 因为个呢个病嗰、那个病，即系嗰个病个伤害程度系因为你个肺部纤维化，而纤维化咗嘅肺部咧，佢个呼吸即系佢嗰个即系吸氧嘅能力咧系好低嘅。咁而呢个纤维化系冇得翻转头噶嘛？ 吓，咪都有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咪真系咁容易第日就行得走得咧？咁但系你正常，如果国家吓，我哋都知道呢、這个时候就经常讲下啲感人嘅故事，灌下啲心灵鸡汤。 特别系雷神山、火神山呢两个，即系一夜之间起好嘅医院。咁如果医翻好嘅人出翻嚟，系咪应该官方都会有啲报道咧？但我真系上微信、微博睇唔到 嘅。唯一近排有报道系咩咧？就系、是、嗰个方舱医院啊，即系好似成个一个集运仓咁样，其实每个排排坐嗰啲嘅病人咁样咧。因为大家咧成日话呢个方舱医院咧，感觉上太似集中营，所以近排咧网上就宣传咗条片，就系、是、呢一班方舱医院嘅病人咧，就一齐跳大妈舞同跳广场舞，咁啊，亦都流到身水身汗啊！ 阿冯同学，我真系同你活喺平行时空啦！我睇咗一条报道有关于个方舱医院咧，系一条片嚟嘅，系一个病患喺张床上面都系大妈嚟嘅，佢就拎住部手机咧180度咁喺度扫，咁啊佢把声都几虚弱嘅，佢不断喺度讲咧，佢咧就而家喺方舱医院啦，啲病床同病床咧就好贴嘅，就冇隔离嘅，亦都冇洗手间嘅，要去洗手间咧要行去200米之外，咁啊亦都冇开水，即系冇热水嘅。咁啊，又要自己去针嘅。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咧，自己喺呢度咧，冇病都会变有病噶啦，因为咁样会互相感染。啊，希望你哋救救我。咁嗰条片 系 啦， 咪就系又系嗰条片，政府先出嚟叫大家一齐起身，唔好瞓喺度啦，就跳一跳大妈舞，跳一跳广场舞，代表大家有士气同精神咯。 即系人哋染咗肺炎，你仲要人哋出嚟跳大妈舞嚟， 好好睇嘅嗰 嚟维稳。 有几个大妈好明显跟唔到拍子，都唔知系音乐感唔好啊，定系其实根本上就冇呢个体能，即系要做咁多即系。大運動量嘅工作，即係其實你都真係話，可唔可以維穩嘅工作，我哋放翻輕少少，你俾翻啲記者行入去啊，行入去睇下呢啲方艙醫院，即係我哋喺香港咪試過一次俾你睇咯。點解831喺太子站地鐵嘅時候，我哋全都有死人又冧樓，點解咁嚴重啊？就係因為記者諗住入去採訪嘅時候，警察就將我哋啲記者趕曬出嚟，及後咪好多謠言四起咯。其實今日我哋成個武漢嘅情況，武漢啲醫院，雷神山咁。劲啦！阿火神山嗰啲仲做得咁好啦，点解唔可以俾啲外国记者入去望一望？究竟呢啲？ 因为据说有个即原因嘅，咁就因为呢两个医院咧都系军方去兴建同埋管理。咁如果一牵涉到军方去管理呢两间医院咧，咁就变成一个军事嘅禁区。就无论系报道啦，无论系访问啦，或者里面嘅所有嘢咧，都系要受到军方嘅一个即系监控嘅。咁所以先至系冇呢啲咁嘅内部嘅即系 嘅資料或者訪問咧流到出嚟， 同埋哪怕你今次真係偷偷地入到去拍咗條片攞出嚟，頭先阿爆 Sir 講得好，因為而家係由解放軍接管咗嗰個呢個醫院嘅，攞咗嗰啲資料出嚟要泄露咗，當然對國家好嘅咪冇所謂咯。但係一個萬一大家想告你嘅時候咧，佢就唔係話你入去一個普通嘅中國地區偷拍，而係你入咗一個軍事咁。 冇錯，你個罪名係嚴重十倍嘅。 嗯， 所以點解你睇唔到報道咧？可能係呢個原因。咁样，咁但系同时间我有第二个疑问啦，即系我系问题中年啊，因为我之前咧就睇到网上一啲报道咧，就话而家举国咧都即系武汉加油，支援武汉咁样噶嘛， 系， 咁咧有一个计划，我听出嚟好伟大，好宏伟嘅，就系我哋一个省支援湖北省一个市， 嗯， 咩叫一个省支援一个市？譬如话举例，我唔记得咗点样配对，譬如话浙江省就支援天门市， 系。 例如呢、這个河北省就支援呢个武汉市，例如广东省就支援荆州市，咁就无论物资啊、医护人员啊同埋其他嘢咧，就由嗰个省负责。 嗯、 我听落好伟大，因为你谂下，用一个省嘅资源去支援一个市嘅医护嘅需要，应该一定冇问题噶嘛。 系啊，同埋呢招之前用过噶嘛，汶川大地震嘅时候，咪就系一省一市配对计划咯。 系啊，配咗噶。 香港咪配对咗四川其中一个市，点知我哋发觉谂住行过去睇一睇啲，即系可唔可以起下啲医院啊，起下啲咩嘅时候，就发觉唔俾我哋查数啊嘛。 嗯。 所以到后期嘅玉树呢个嘅地震嘅时候，香港政府咪决定諗住俾钱，又咪俾啲议员 ban 咗话唔想俾钱囉。就係、是、因为发觉一配咗对嘅时候呢，就唔係咁容易睇到条数。但头先阿大 Sir 讲个问题呢，亦都係啱嘅。喂，而家今次唔係地震啦嘛，我哋今次啊呢、這个咁严重嘅灾情，一省一市都配到 㗎。配咗啦。 但配咗落嚟嘅时候就问啦，喂，我哋俾啲咩出去呢？如果我哋係讲配呢个物资嘅，其实物资就基本上喺唔同嘅省市就俾人接运咗，或者你甚至乎物资去到呢、這个即係 武汉 嘅时候，基本上都唔知派唔派得落去，你要问返当地嘅红十字嘅NGO 先得。但嗰红十字係中国红十字嗰、那个，即係唔係国际我哋嚟 嗰个，係国家嘅机构嚟㗎嘛。 係呀，因为同我哋以前四川嗰个情况唔同，四川当其时呢仲有一啲低度嘅 NGO 运作，所以当年呢乐施会啊等等咪去到四川調查，跟住發覺好似唔係好掂，然後樂施會咪有一輪俾人禁咗，唔俾翻大陸，就咁解啦。咁但係因為而家成個 NGO 嗰個註冊工程已經做好咗，全國嘅 NGO 哪怕係慈善團體咧，唔可以單獨喺國家營運，即係哪怕已經係好親中外國嘅團體，佢必須要去公安局嗰度咧再另行註冊，導致到已經冇曬 NGO 喺度。咁如果你要俾物資嘅，你咪要俾紅十字會咯。 嗯、 你要俾醫護嘅，我又真係唔知係咪咁多醫護咧。就是放去了整个武汉的地方 了、嗯、 但是看起上来呢，国家是的确很需要一些物资和金钱去的。你看到两件事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也见过全世界呢去求人支援呢求得这么有霸气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见到我们这个华春莹外交部的发言人是痛斥美国，在美国为什么全世界都去救援的时候，美国你不救援不给物资我们、我们给了这么多支援你，又说人道大国，但就不给物资。即我第一次是见人哋，即系点样将个道德勒索系用得即系淋漓尽致。明明系我要求你一个，就开始要勒索。 点解你俾得咁慢？点解你俾得咁少？ 系啊，近排你睇微博咧，经常疯传一条即系信息咧，就啲手动转嗰啲咧，就系讲紧唔同国家俾咗几多钱、几多物资，然后第一行咧就写住美国零钱、零物资，根本上就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快叫大家俾钱嘅做法。第二个咧就近排香港做紧啦。我哋大公文匯呢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報導，尤其是有個列表出嚟呢，就講緊唔同嘅富商、唔同嘅機構呢捐咗幾多錢，同埋唔同嘅明星啊捐咗幾多錢。 有冇杜汶澤啊？ 捐唔捐得㗎？ 唔係啊，咁佢都捐俾醫護嘛，咁大公有冇報導 啊？又唔係講香港 啊。唔係講香港，對唔住啊。 係啊，唔包香。 有冇黃之峰啊？黃之峰好似啱啱頒咗十萬個嚟派喎。 嗰個又係唔包。 對唔住，又係香港啊。 淨係包香港嗰啲唔得，要捐翻大陸嗰啲。即係如果黄之锋今次再攞啲几个口罩翻上去咧，就唔知道大公文会报唔报啦。咁但系你见到咧， 唔系啊，其实我答一句，黄之锋同杜汶泽应该寄几箱去武汉啊嘛，睇寄唔寄到过去啊嘛，系嘛？喂，喺救灾之下，应该唔讲政治啊，啱唔啱先？ 同埋， 咁我呼吁啊，杜汶泽同黄之锋立刻寄十箱过去。 你唔使寄翻十箱俾武汉唔同嘅市民，因为可能唔系好多，但系喺湖北省系有2000个香港人寄去嗰边嘅 ETO office 啊。 即係嗰邊嘅 ETF 睇下可唔可以揾得翻俾嗰度啲人。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呢個大公民會用呢一個方法列咗表出嚟，邊一個富商、邊間公司去俾咗錢嘅話咧，其實你諗下，你係間上市公司主席咧，你係深受壓力嘅。你見到張表，咦，隔離同一個資產等級嘅人，幾大富豪都捐咗咯喎，我係某某大富豪，排第五、排第六，好似唔捐唔得。其實而家呢一種所謂嘅道德勒索同埋道德籌款嘅方法咧，就非常之盛行，所以你話係咪國家好大不需要錢呢？我都覺得幾肯定 嘅。嗯，咁啊係啦，咁樣即係我嘅疑問就相信都未必有答案㗎啦。不過即係往往咧問，即係問問題可能會睇出一啲問題㗎嘛。咁啊頭先我哋都提及，即係點解冇訪問到一啲康復嘅喺雷神山、火神山出嚟嘅，或者係點解頭先講？一省去支援一市都會物資缺乏呢，喺今時今日咁啊，尤其譬如話一啲東南沿海廣東啊、浙江呢啲富庶嘅省份，一個廣州已經頂得住好大，成個國家佔有好大嘅 GDP 啦。咁呢啲一定可以解決到問題，點解即係而家仲係喺網絡上面你都知道依然係水深火熱呢？呢啲就係唔係好明白㗎啦。 喂，係咪本身個省都或者個市都有一個水深火熱嘅問題呢？最新啱啱出嘅一個新聞呢，就係即係廣東省出咗個新消息呢，就係政府批咗個新嘅文件出嚟，自07年呢一個物權法就出現咗之後呢，第一次就基於疫情嘅嚴峻，政府係有權徵用你嘅物資啦、你嘅房地產啦、你嗰個嘅工作嘅空間呢，去作為抗疫工作。所以其實突然間呢，喂，好似各地省市自己都唔係好掂當喎。 咁啊，咁香港政府之前叫你去大灣區發展買樓啊，做生意設廠啊咁樣，咁啊咁啊幾好，咁啊你咪知道 喂，就可以貢獻國家啦！ 你又可以喺呢個時候，你可以奉獻咗自己嘅產業啊，或者你嘅物資啊， 咁借住俾國家， 俾國家去救災。咁呢點咧，都係應該即係好多藍絲或者係即係愛國愛港嘅人士好樂意咁做嘅。我相信呢啲都係一個榮譽嚟嘅。喺廣告翻嚟，我哋繼續。今晚咧都講咗好多關於中國大陸同埋武漢地區啲肺炎嘅數字啊，一啲國情啊，或者啲經濟啊，甚至即係裏面一啲新奇有趣嘅事啦。咁啊都要翻返去香港嘅，我覺得。咁啊，其實香港而家面對嗰個疫情咧，大家市民貼身嘅當然就係口罩嘅供應。咁呢點我哋亦都講過啦。不過咧，我發現近日有一個現象，呢個現象都我相信都嚟緊會越嚟越多㗎，就係有人開始呢就我可以話鼓吹或者提議呢唔使戴口罩。咁點解呢？係因為我喺日前呢，我睇一段報道呢，我都呆咗一呆，就係呢港大嘅深圳醫院嘅院長盧寵茂啊，就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講佢點樣研究咩科研嗰個口罩替代品啦咁樣。咁裏面其中一樣呢，記者問佢有關於個口罩嘅供應，佢就話而家全世界嘅生產量呢都唔夠中國14億人用。咁啊淨係廣東呢都已經1億啦，如果一人用一個口罩，一日就用1億個。內地每日生產最多2000萬個。已經佔全球一半了，所以沒辦法滿足龐大的需求。他建議所有人用口罩，不是，如果建議所有人用口罩，在理念上很好，但實際上不能辦到，甚至製造了恐慌，市民有個錯誤理解，覺得我沒有口罩就一定會染病。話聽完這段新聞之後呢，我就覺得很詫異啦。為什麼一個 醫院的院長呢會講到話叫人戴口罩是製造了恐慌，同埋覺得呢他質疑啲市民嘅理解，就冇口罩就一定會染病。咁唔止喎，睇完之後即係當然我就有啲疑問啦。而家同時間有啲網絡上面就傳緊一啲醫生嘅即係意見，呢啲醫生意見來自外國嘅。我聽過一個澳洲嘅醫生聲稱啊，中國人嚟嘅，就講廣東話。咁就解釋呢，嘩，其實口罩係咩人戴呢？就係發病嘅人戴，就阻止佢個飛沫飛出去。咁而普通人呢其實係唔需要戴嘅。即係 佢唔需要话，除非你去一啲危险即系高危地方医院啊，或者系一啲探病需要啫。如果唔系，平时唔使戴嘅。咁我突然间发现网络同埋呢啲卢宠茂嘅访问咧，好合理化地话俾我哋知，你唔使日日戴口罩嘅，或者你唔使随时随地戴口罩嘅。如果你咁样做咧，反而会引起恐慌添。咁我就觉得，似乎又好似有一种即系任务啊喺度进行紧，就系、是。因为政府根本做唔到个口罩的供应，于是就开始用另外一方法合理化地，你唔需要戴口罩。 用翻卢医生呢个逻辑咧，其实你发觉咧，我哋政府唔使俾任何资助出嚟，甚至乎亦都唔使要鼓励出嚟咧，搞咁多嗰啲咩流感疫苗针。如果我哋就做唔到咁多流感疫苗针嘅话咧，就搞到大家打唔到疫苗针咧，就不如制造恐慌，就好似冇疫苗针咧就一定会染病咁样。喂，系人都知防范于未然，唔系一定会染病，或者冇戴罩嘅话，听日就一定病啦。但系个问题呢个系个基本防御出嚟噶嘛。但另一个你唔好话呢个逻辑嘅谬误先，更重要就系佢前提入边咧，佢可能真系 hidden 咗一个好重要嘅嘢。如果我哋今时今日原本我哋净系谂住武汉肺炎喺武汉某个市发生咧都还好，但系因为已经咧喺一个即系制度底下咧变成一个全球性甚至乎全国性一个大型嘅疫情，一个省市佢要全部有口罩先翻工咧，根本上系 make sense 嘅。即系你谂下一亿个口罩，嗱佢唔系话一亿个口罩跟住然后大家唔病，其实佢意思就系一亿个口罩你先可以出到街，先至可以为呢个生产带嚟个经济问题。而家唔单止系会令到政府管治失信，你甚至乎连个生产咧都系唔会能够回复到正常水平。所以其实你未来咧，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噶啦，即系叫大家唔使戴口罩啊等等。咁但系大家而家我哋喺香港好多人都明白。外国好多飞沫嘅传染唔使戴口罩，因为即系袁国勇医生话，我哋只要有一个适当嘅社交距离，咁就即系六个咁样嘅街砖位度，你翻去计下数学，你计到嘅三个人成为一个平面，你计翻一个密闭平面嘅即系三个人。 我好尊重，我好尊重卢宠茂啊，或者袁国勇医生呢啲即系专业人士嘅。不过咧，有时我哋即系。活喺一个现实嘅生活里面呢，有时对于佢哋嘅建议呢係会难以去執行。即係譬如头先你话六个街砖㗎嘛。 係啊。 咁喺一啲大陆嘅即係复工嘅指引里面呢，佢话呢每个人呢个工作嗰个距离呢係要即係保持一米或以上嘅。 係。 咁即係你諗下，喺无论你搭交通工具，无论你喺走廊行，无论你喺 canteen 食饭或者工作台，你可唔可以保证到六个街砖之外先有人呢？大家都知道呢样嘢系不切实际㗎嘛，或者系你要求你行路嘅时候一米里面唔好有人喺你附近。你点能够保证到对方唔行埋嚟呢？ 这个、 你系咪一脚伸开佢呢？ 这个一个基本数学题嚟嘅，因为你谂下，三个人就组成一个平面啦，每人相距距离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六个街砖位，即系一米。小学都识得计啦，而家一个等边三角形嘅面积就系开方三 over 四乘翻条边啊嘛。咁你咪问下啦，如果我一间房入边坐六个人？咁我基本上我间房要几大先得呢？喺香港今时今日咁样嗰个嘅即係工作环境系冇可能，喺内地嘅工厂环境更加之冇可能，唔通隔两三张台。 所以我就提醒一样嘢呢，就係而家开始呢越嚟越有一种维稳嘅任务呢进行緊。我唔知道系有心定无意，开始因为口罩嘅供应嘅唔足够呢，就开始话俾你知。你唔使24小时戴嘅，你唔使日日戴嘅，你唔使呢即係每一刻都要戴住嘅。 返咗工先。 係啦，最紧要呢係你洗手同埋呢注重个人卫生。嗱，我觉得係好危险嘅依句即係依个建议啊。因为我唔知道可能喺西方社会有啲伤风有啲感冒嘅人就已经唔返工㗎啦。或者佢哋已经去睇病同入医院，閒閒地你都如果你在外国你生活过或者读过书，你都知道一伤风感冒告一个礼拜假是最普通的了。即是个雇主亦都不会呢去炸你刑的。但是在中国人社会或者香港，很多人有伤风咳有病征，他依然是要工作或者依然是要出街的，因为手停口停或者因为怕那份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用西方的标准去叫人不要戴口罩，只是病那个戴。是不切实际，因为有好多人你 系唔能够防止佢散布呢啲病菌。 系 啊，所以咧，即系呢啲意见咧，记住小心去接受，唔好尽信啊！喺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